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虽然是双休日，平时呢按照惯例我们应该是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但是呢我们昨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做了预告了，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呢昨天上午不幸辞世，所以呢我们也是改变了原有的节目安排，临时呢赶制了几期特别节目，希望呢通过常宝华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来和大家一起共同缅怀这位深受观众朋友们喜爱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邀请您欣赏的呢是一段常宝华先生晚年呀和青年相声演员何云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熟悉常宝华先生的相声爱好者一定都知道，常宝华先生啊，不仅在自身的相声创作表演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同时呢，对于后辈青年相声演员的扶持啊，常老呢，也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段由何云伟和常宝华先生联袂表演的四大名旦，可以说就是常老在这方面付出的真实写照。 谢谢敬爱的观众对我们的厚爱啊。 哎呀，掌声太热烈了。 常老师 啊，怎么样， 听见了吗？ 怎么没听见？ 听见了吧， 受鼓励啊。 你看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掌声啊够多么热烈。 太热烈了。 我认为啊，这么多的观众， 是 这么热烈的掌声，全都是给您鼓的。 哎呦，人家那个是吗？ 您听见了吗？ 这不敢当，不敢当。今天我们是啊，提携后代啊，啊，我们已经有了新人了，应该呢，像那什么，二楼的掌声算你的。 二楼有人吗？ 我老说白内障该治了。 您快抓紧吧。哎、确实。 我老说白内障该治了， 您快抓紧吧。确实是常老师的相声啊，甭说各位观众了，连我们专业的演员都是公认的。 别那么说， 确实是堪称一派， 不敢当， 强派相声。您是客气，反正作为我来讲， 怎么样？ 从小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是吗？ 炉火纯青， 哎呦， 登峰造极呀！说的多好， 你看看 口齿哦，特别的清楚， 是吗？ 思维 怎么样？ 特别的敏捷， 你看这话劲儿， 太喜欢您了哦。如果说啊，您是一位相声爱好者的话， 怎么样？ 没听过常先生的相声， 如何？ 可以说是遗憾终生。 哎呦，这是过于的夸奖。 今天您来着了， 怎么 听见常老师的相声了？那可以说是 怎么样？ 终生遗憾。 本来我就半收脸儿，你这么一说，那半收脸都没了。 确实是我这个心情，您应当 心情是可以理解。 我就是想夸一夸您。 哎，不要夸，不要。 可能这个词汇啊，掌握的不大好。 啊，跟你说，演员也不是夸出来的。 您见笑，您见笑啊！今天这个节目多好啊！ 是吗？ 老演员，青年演员， 荟萃一堂啊！ 同台献艺， 是的。 这说什么？百花齐放。 哎，这说得很准确。 我们这个相声家族啊，就是一个大花坛。 哎，这就是一个大花坛， 对不对？ 对对对， 都是鲜花啊。 哎呀，反正不敢当， 都是鲜花。 不不不，得看谁。你像我这个充其量就是个大黄叶子，根儿都烂了。 不， 不不不 不不不不，您是谦虚。 我是什么花儿？ 我认为啊 啊， 您就是奇花。 哟，这还什么奇？牡丹， 牡丹，牡丹不新鲜 哦，芍药， 芍药遍地是。 那 是，我把您比作 啊， 红辽花。 我是，哎耶！他说我是红。那个有这品种吗？ 我说您要变态呀，是什么？ 不是不是，我听着你 怎么没有啊？ 你 陌生， 他怎么叫？ 这是学名。 你别说那学名，就俗称，大伙儿一听就都知道 的。我就说那个俗名。 对， 我这么一提，大伙儿都知道那个 什么花， 抖尾巴花。 去你的！你这不对啊，百花你都比喻好了，到我这儿怎么这个也出来了？ 这不行，是怎么着、 啊？什么叫什么花？狗尾巴花。 狗尾巴花， 你把它像说反了，那就对了。 哦，说反了就对了。 狗尾巴花不对， 花尾巴狗。 这么反呢？反着话。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 啊。别开玩笑。 不单相声啊，是一朵朵的鲜花。 嗯。 乃至戏曲，也是一朵朵的鲜花。 这个百花齐放啊，我们祖国是种类繁多呀、啊， 是不是？ 哎， 尤其是戏曲，多少种？ 哎呦，应该最盛行是380多种。 看怎么了？有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什么话？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啊，这个词我是知道。你要让我解释，还不好解释。 不好解释吗？ 比如说南昆 南边爱听昆腔、 啊。哎呦，我们的昆曲世界被承认 是不 非物质遗产。 对， 北弋 弋调高腔。 东柳 柳子腔啊， 西梆 梆子腔。 要说梆子，我们国家太多了， 种类繁多。 你说说， 你像什么河南梆子？ 有。 河北梆子 有， 山西梆子，陕西梆子，咬言杂字的梆子，啰嗦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塞梆子。 没，哪儿那么些梆子？ 搁在一块儿它热闹。 哦， 有这么一个梆子叫白话梆子。 哎，什么叫白话梆子？ 就是唱起来呀、大白话比较多， 很通俗， 通俗易懂， 哦， 也很有意思， 是吗？ 您没听过吗？ 我没听过。 给您学两句， 学两句 白话梆子。一唱都是这个样子的。 是， 有国王坐椅子，金牛背朝后。 哎，这等会儿，这什么词儿？ 没听明白吗？ 这怎么叫白话梆子？ 有国王坐椅子，金牛背朝后。 我就这么个词儿，这哪叫白话，整个一废话。 哎呀，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是吗？ 这就开始了。有国王坐椅子，金牛背朝后。 对，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走三步，退三步，如同磨走。吃一口，拉一盆，连盆都不够。 全是废话。 您听这个梆子， 很不上品。 啊，对对对， 没有什么品位。 您说这是原始阶段 草台班子。 哎， 说戏曲里面 是 真正上品的， 嗯嗯， 那得说是京剧， 那是我们中国的国粹， 京腔京韵， 对， 京字京白， 是吗？ 好听极了， 嗯嗯， 而且是名家辈出， 太多了。 您拿这个老生行当来说吧， 嗯， 有四大须生， 能讲上来吗？ 马、谭、杨、西， 是这么四位。 尤其是马先生， 嗯嗯， 叫马连良啊， 对呀、 啊，唱起来好听极了， 嗯嗯， 潇洒自如。 哦， 代表作品， 嗯， 《淮河吟》。 哦， 其中有这么一段《西皮流水》， 什么词？ 西皮流水， 嗯，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这是头一句， 好听极了。 我们欢迎他， 学学马派。 啊，不见得像啊，不见得像，学人家一点皮毛而已， 是是， 一唱都是这个味儿的。 啊， 您听着怎么样？ 听着，你唱什么了？我听着呢。 我让您注意， 我这儿注意， 这就开始了。 嗯，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办得咱？在长安是的苦啊，大患为什么事到如今耍闲话？做什么这是唱， 学的还真像 马先生那个念白呀、 啊，啊， 更有意思， 很有特点， 非常的风趣。 对， 甘露寺， 嗯， 那也是代表作品， 是吗？ 他去的乔玄， 对， 跟孙权呢还有一段对白， 哎、啊，是 精彩之极了。 哦， 我连那个老旦都给您学一学， 您学这个、 啊，您听一听 啊，有没有马先生的意思？ 是， 啊，太后，嗯，可笑他朝此龙此地。本后不挑，此人心朝命如此子龙， 嗯， 乃至地朝善人也。 哦， 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只杀得曹兵是吃尽弃吃， 是这个味儿啊。 哎，我只吃三斤三吃， 嗯。 不，七只七翅、嗯，三斤三翅，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的。 那个什么，马先生，您把那个枣核吐出来。 有横着枣核唱戏的吗？ 不是，您这越来越不走样子了。 我学这个老生啊， 嗯、 学的跟您说 啊， 略微差个你。 那么您最拿手的 《青衣花旦》， 那您得给我们学学。别、 哎、 看您学哪派了， 而且是名家辈出。 名家 四大名旦 啊，对对对， 知道是谁吗？ 梅上成荀， 名字叫得上来吗？ 那怎么叫不上来？ 我考考您啊， 您说吧。 梅氏， 梅兰芳先生， 对，上。 尚小云先生， 程 砚秋先生， 荀 慧生先生，是吗？ 行啊，不愧是老先生， 哎， 名字叫上来了。 是， 那么他们这个特点， 嗯嗯， 您能掌握吗？ 哎呦，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是不？ 嗯， 那他们这个特点，您能区分得开吗？ 啊，那我倒能听出来， 都能听出来吗？ 我一听这个腔调，我就知道，哦，这是什么派。 都能区分得开， 可以。 我要班门弄斧了。 怎么讲？ 我要是唱两句儿，您能知道是哪一派？ 没问题。 没问题吗？ 你唱上一句两句，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谁唱的。 是这话。 来， 那我开始了。 你得像、 啊。您注意 啊, 啊，您注意啊。 是。 您闭上眼睛，咱们滋味。 闭上眼睛。 这是哪一派？ 还得闭眼。 嗯 嗯。 你听啊，这就开始了。 来吧。 听得金鼓。 情，天子壮志凌云，天子年长满威风凛凛，一片飞剑是流去，有生之年才能担心我在南国府去他。 梅派 呀， 不，咱你这个唱腔，就你这个动作，我都看出来了，不过稍微夸张了一点。 是啊， 小伙子，你再提你也长不了个儿了。北京话您都觉悟了。 谁把你请来的？啊？这样可没有啊！ 有死您啊！ 这算您蒙上了。 我这叫蒙？ 这绝对是蒙上了。 应该说你唱得像，我说得准， 是不？ 对吧？ 那我再换一段。 可以啊， 您听听这个。 您 这是哪一派？ 嗯， 您注意啊， 唱 注意，起飞式啊。 嗯， 起飞式。 明白。 哎，就这个了啊， 就这个。您这个表演我是不敢接受， 至于吗？ 啊，是，左顾右盼，我这眼睛也不好，就看您这个眼前面全是马赛克。 您这个白内障啊，赶紧治！ 我是，再怎么着去， 又蒙上了， 又蒙上了， 又蒙上了，您蒙劲不小啊！ 我是蒙劲。我老是蒙的， 听这个， 听， 我给您来一个特别的， 是吗？ 这您就不知道是哪派了？ 怎么呢？ 您注意呀、啊！ 您说， 我们老夫人睡觉，那么现在呢？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真是呢，真是，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 倒是听出来了，荀派。不过您这个动作呀，哪位带进来？怎么没拴链啊？啊！ 越来越不像。 我说您都找不着北了。 怎么样？怎么样？我唱 好 啊！ 好， 好， 我这判断的也准确，主要是你学的像。 不是，好啊，是好啊，嗯、 是， 没难住你。 你要难住我， 我不罢休啊！啊，我不罢休。 是， 今天我非得把您难这儿不可。 可以啊， 嗯。 你怎么？ 我来这个。 你来。 这是我压箱底儿的。 是吗？ 嗯。 你瞧， 梅葆玖老师想把我弄死，我都不给他的。 哦。 怎么样？ 梅葆玖没见过年轻人。 都说那没用的。您听这个，这是哪派？ 唱。 您注意啊。 嗯。 您别着急啊，您别着急、啊。 不是你该住院了。郭德纲也损点啊，这徒弟这模样还不送医院去啊？ 我打完针来的。您听这个啊， 啊，嗯、 啊， 你哪儿不合适？ 这就开始了啊！啊， 哎， 嗯。 梅派、啊、怎么样？ 嗯， 还有吗？ 叫声来在大街头， 程派。 为程派， 这是梅派。 哦， 这是程派。 叫 哦， 那个 那个 女孩来滴， 哎，转滴哦， 成了 吧？ 献上了陈宝华先生啊，当年为何云伟捧哏留下的这段四大名旦的录音，我们第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也要先告一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这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常宝华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呀，这也是一段堪称常宝华先生代表作的相声作品，他为自己的侄子常贵田先生捧哏表演的传统相声福寿全。熟悉这段传统相声的朋友们呢，都知道这段作品啊，在甲乙两个人的这个人物设置上啊，对捧哏演员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之高的。在作品中呢，逗哏演员承担的其实是搭建整个作品的架构，引领着故事往前推进，但是作品当中啊，被讽刺的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很多笑料的呈现，包袱的抖开，全都是由捧哏演员呀来完成的。我们下边呢就来一起重温这段传统相声的经典之作《福寿全》，由常贵田先生和常宝华先生合说。 我来给大家演一个相声。 哎， 这个， 哎呀， 认识。 我正找你呢啊。 哎呦，有事啊。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为来约请你的。 哦，香港朋友。 哎， 幸会幸会。 是这么回事。 是的。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哎呦，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 你务必得帮这个忙。 还请呢。 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啊。那好极了嘛，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帮忙。 不过什么， 请您帮个忙。 帮忙啊？ 对，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那个 这什么 我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你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是 怎么样？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好， 您在府上是 管事 大管家？ 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多谦虚啊。贵姓 啊？姓解。 有这姓吗？ 姓解、外姓，姓解。